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哎，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確實無話，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道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啊，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好，大家又到星期五晚的這個什麼咖喱飯？ 政治咖喱飯。 我以為奪命咖喱飯。咁咧就大家都呢、這個禮拜都好心急啦，其實就因為係啦，琴晚嘅五點幾多啊？五點半左右咧，應該 係啊，五點半未夠六點。 係啦，咁咧就呢個劉曉波咧就離開咗我哋。咁咧就真正確實呢個離世嘅消息，差唔多要去到差唔多七點幾八點。 七點鐘之後啊。 係啦，咁就即係話喺佢離世之後嗰個幾鐘頭咧，都係避而不發。咁咧就我相信呢個由佢即係公布啊，喺患上呢個末期肝癌到而家即係7月13日離開呢段時間裏邊咧，我相信香港人咧嗰個感受咧就唔係淨係話一個即係中國嘅爭取民主嘅人即係離世咁簡單，而係見到佢喺即係最終。那段時間所受到的對待呢，我想是即不單止是悲痛，我想是憤怒，即我覺得我陶傑我認識了這麼多年，昨天在公開裡面活動裡面他都說劉曉波的遭遇是這個人神共憤，即我都見到他這麼多年都很少 很少這 麼憤怒用這麼重的語言，因為他都是嬉笑怒罵那種 style。 你很難想像一個政府怎樣可以這麼麻木不仁，咁泯滅人性咁樣係去對待自己國家裏面一個異見分子。 我記得好多年前喺劉曉波獲得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嗰陣時咧，咁我朋友阿鐘祖康咧，我未識啊，以前 佢寫一本書叫《來生不做中國人》， 佢亦都係我哋以前民主黨嘅同事嚟嘅，其實咁而家已經移居咗北歐啦。咁佢就寫咗一篇文，就關於喺希特拉時代一個納粹嘅人權鬥士，喺納粹時代。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遭遇，那個結論是什麼呢？共產黨是大家不要說將他比作希特拉，是連希特拉都不如，因為呢、這個即係亦都喺一個極權下面的一個即係異見人士啦，反納粹嘅人士啦，咁咧佢咧就係亦都係病嘅，咁但係咧佢係可以咧所受到的待遇咧係。所獲得的自由的程度啊，係遠遠高過劉曉波嘅。 係，因為佢係喺獄中嗰陣時係獲得呢一個嘅諾貝爾和平獎。 1930幾年 嚇，納粹德國當其時嘅希特拉咧政府咧係政權咧，呢個即使係極權嘅政權，都有讓到佢咧送佢入去醫院嗰度咧，讓佢接受呢個治療嘅。 係啦，咁咧就亦都咧唔係話用一個所謂犯人嘅方式，用24小時去監視住佢啊等等。所以我覺得兩個層次的一個感受嚟。第一個就是1989年一直到現在堅持28年沒有離開過中國大陸，然後呢就為了中國的人權、自由、法治、民主呢是獻出他的生命。我覺得這個是第一個層次。第二個層次是他直至到他死亡這段過程裡面，可以這樣說是一個劉曉波死亡直播嚟嘅呢個，我相信嗰個 impact 咧，我諗共產黨係諗唔到嗰、那個嗰、那個，即係佢越係諗住我高透明度證明我黨係幾咁額外私恩咧，係越係顯示佢麻木不仁。我相信呢個後果咧，或者個效果，共產黨係預計之外， 係估計唔到， 係估計唔到，我覺得。 佢以為自己大權掌握，控制住劉曉波、佢太太，甚至乎佢嘅 屋企人 咧，一言一行全面監控、軟禁，即係將佢哋即係以莫須有嘅罪名係去控告，以為咧就咁樣咧係可以咧係做佢哋自己嘅政治公關嚇，但係實質上邊咧其實係殘害緊、謀殺緊、有組織地係去剝奪劉曉波生存的權利， 嗱，呢個係我相信好多人唔明白劉曉波嗰個角色，即係佢淨係話，譬如有啲人覺得共產黨係一個麻木不仁嘅殘暴政權、地獄鬼國嚟嘅呢個，即係理佢都多餘啦咁啊。另外一種人就覺得係其實佢可以學陳光誠、黃丹、柴玲，所有嘅啲民運人士一樣，只要選擇肯選擇離開中國。 嗯， 但我覺得你睇翻劉曉波呢二十八年嚟嘅變化咧。我覺得去到零八憲章之後咧，佢到佢直至到佢2009年啊， 2009年 係啦，重判11年咧。係，我相信共產黨係想逼佢出國。 曾經有諗過， 因為咧，佢判到佢咁重咧，如佢當時只要求饒咧，即係話，唉，我唔撐啦，我選擇出國，共產黨就好似黃丹咁啦，送佢去機場，直接上飛機，就喺美國安排好嘅情況底下咧，就即係送走佢。 嗯。 咁咧就將佢即係流放啦，其實係。 係。 咁對共產黨嚟講係最即係一了百了啊。 係。 因為劉曉波存在喺中國大陸呢一個事實咧，係對共產黨嚟講係如刺在背。 係。 係篤眼篤鼻咧，亦都係隨住因為嗰個嘅即係維權運動嘅越嚟越蓬勃啦 ，NGO 嘅出現啊等等咧，係劉曉波嗰個角色越嚟越重要。所以你如果只是抽空地看零八憲章的內容呢、其實你不覺得有什麼，那些是 很溫和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裏面保障的，甚至可以這樣說是永續這個，如果跟著劉曉波的路這樣做，共產黨可以繼續管治下去，亦沒有存在一個所謂推翻共產黨管治的一個這樣的信息在裡面、劉曉波最重要呢，我覺得不是只是看他說什麼，而是看他做什麼， 做什麼， 是的，就是我想即我哋喺節目其實以前都反反覆覆咁講啦， 多次有提出。 睇睇政治人物，其實你唔係睇佢講咩，係睇佢做乜嘢、 嗯。 劉曉波之所以遭到咁樣嘅一個咁慘嘅一個咁嘅處境咧，包括樓下啊、樓下嘅細佬啊、劉曉波嘅屋企人啊等等，最主要嘅原因唔係佢講咗乜嘢，而係佢做咗乜嘢。佢做咗乜嘢咧？就係因為佢係我諗目前為止係最有一個政治嘅歷練可以串連起咧。反對共產黨運動的組織和人、因為八九年那一代再之前的譬如北京之春民主運動、黃君濤、那些、已經是離開了中國很久了，魏京生離開了很久，去到外國一事無成，只懂得周圍鬧人， 當這些異見分子離開了外國，其實最對中國大陸的政局、公民社會又或者是政治啟蒙的政治影響力就會大幅地是去收縮的。 但他有兩個弊病，這些在共產黨培育出來的所謂反對共產黨的人、其實他們的精神已經被共產黨荼毒了，即等於異形入侵了一樣、他們都是會有一種仇恨的意識，去到海外的民運組織裏面，兩條友仔就一條路線了、黨同佛義，所以呢海外的民運人士不成氣候是有原因的、包括劉曉波獲獎的時候，你知不知道2010年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時候，批判得他最狠的其實不是共產黨， 一些海外的民運人士、 是海外民運人士用揭黑材料的方式、又說他當年在六四的時候、怎樣上去、公開為這個解放軍冇殺過人嚟去站台啊！ 曾經 係 有個咁樣嘅 上電視啊嘛，中央電視台啊嘛，攞翻曬呢啲咁嘅嘢出嚟去否定，就係話應該唔應該頒俾佢？大把喺中國嘅民運人士咧，更加值得攞呢個和平獎等等。嗰種醜陋嘅情況咧，匪夷所思，我覺得係咪？即係你譬如好簡單，南非大主教道徒得到呢個諾貝爾和平獎，或者緬甸嘅昂山素姬，我唔相信緬甸嘅呢個全國民主同盟裏邊有條蛋散走出嚟就話：，昂山素姬佢老豆係日本漢奸嚟嘅，乜乜乜嘅，使乜俾佢啊？俾我啦咁樣。 又或者係佢最叻就可能就係被軟禁啫，佢唔係有啲實質嘅工作做咗。 佢有冇死過？有冇流過血啦？咁樣，我哋死過咁多人噶嘛，係唔會噶嘛，係唯獨是呢、這個即係中國人呢種基因裏邊咧，俾我唔係話民族基因啊。而是共產黨的荼毒，是將由細到大培養了一種鬥爭和仇恨的意識在裡面，所以連民運組織去到海外呢都是窩裡鬥，就是內鬥內行，他們都忘記了他們的敵人是誰， 是最主要的敵人， 是的，等於香港的所謂激進運動一樣，就鬥自己人就兇狠到不得了，跟著 X 人老母啊，殺人全家這樣，把口就兇狠到這樣，忘記了，喂大佬，那些建制派啊、共產黨的代理人在香港、 保皇黨啊、 董建華啊、689啊這些呢，是吧，就完全就置諸不理， 去到最後就只是 X 這個民主派， X 完咁就解決完啦，跟住 X 民主派之後再進一步 X 港豬， 係港豬，仲要係 啦， 鬧埋 講完港豬咁就撇啦，咁樣成個民主運動就結束啦，咁樣即係呢幾年嚟，我覺得係相當之厭惡呢種，所以我話大家喺悼念劉曉波嘅同時，你係要睇劉曉波其實佢過去做咗咩嘢，佢一個咩人。我相信佢嘅精神永存，唔係淨係零八憲章，我覺得零八憲章，我覺得喺理論上其實佢只不過係共和國憲法裏面所賦予公民權利的實現來的，沒有任何特別的東西，但是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說他身體力行，不是把口講一套叫你去衝，叫你去沒有底線抗爭，然後自己撇那些人，他是留在中國大陸裏面自己身體力行獻出自己生命， 他是實踐的， 是實踐，我覺得 我的最後 我的自 白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自白 那個其實已經預示了，他都講得很清楚，他將會做烈士，是會 殉道者， 殉道者這個這樣的角色，他都希望或者期盼個人的意願，希望他成為在中國大陸土地上面最後一位 文字獄的受害者， 文字獄或者是以言入罪的受害者樣，而他真的做得到，求人得人，雖然是很慘烈，我想這個也是超乎我們即正常 的認知， 這個我就想起 這麼痛苦地去度過餘生， 兩個月前介紹過的一套電影就是這個，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聽到劉曉波逝世的消息，我即時想起的就是這套戲，就是馬田史高西斯的一套講天主教徒在日本殉道的故事，就是 Silence 沉默，那呢就那些神父是抱著一個即是殉道的決心的，其實去的時候已經是而是面對苦難的時候，他們甚至曾經動搖過去質問為什麼在這個時候上主離棄他們，令到他們是面對一個這麼痛苦的環境，是一樣的，跟共產黨的迫害，當時德川幕府應該就是怎樣鎖國嘛，和禁天主教嘛，好像封神還是不知道，不是德川，那就方法是什麼呢，他不只是虐待你，是虐待你的教徒，用月吊的方式，就是割開那個後頸，然後吊轉個人， 感受得到自己的血液， 一滴一滴 一滴一滴，即係生 落去個窿嗰度，而你個頭咧，嗰個頸咧，下半橛即係個頭咧，係喺個黑掹掹嘅洞穴裏邊，你只係聽到自己嘅血一滴一滴咁滴落嚟，你係乜嘢都唔知道，黑掹掹，淨係聽到嗰啲血滴落嚟嘅聲，咁咪相當之殘酷。咁咧就最終個神父咧係見到佢啲信徒咁樣受到折磨咧，佢就叛教。 他不單止是這樣，他還要信徒公開地去侮辱自己的信仰， 踩那個聖像叫踏繪，將畫有耶穌基督和聖母的那些圖像吐口水， 不單止要傷害你的肉身，還要侮辱你的信仰， 還要在信眾面前被人看到你叛教， 多麼痛苦， 多麼痛苦， 就等同於共產黨要要求那些囚禁的意見者寫悔過書一樣， 同埋上中央電視台參悔一樣，其實即係現代嘅踏繪嚟嘅，呢個係即係等於踩聖母像一樣嘅啫，否定你嘅信仰，話自己係被美國人指使，然後跟住就係咩咧？係受到人愚弄，係咪？今日《環球時報》社論咪就係咁講咯，係咪？外國就將呢個劉曉波就利用劉曉波嚟抽水啊嘛，就攞佢嚟去呢個抹黑中共啊嘛。就不是為劉曉波利益嘛，而劉曉波是愚昧甘心被人利用嘛， 因為成為西方的一個籌碼，所以就注定了他悲慘 悲慘的一生， 這個真的就是再在這個死難者親人的傷口上面再灑鹽。 但殉道者的意義是什麼呢？就是當然他最終其實《環球時報》隱隱約約都知道他是殉道者，因為他用過叫封聖，劉曉波封聖，就是在諾貝爾和平獎裡面封聖。咁嗱，殉道者嘅意思咧，就係佢以自己殉教咧嚟去彰顯呢個上帝嘅信仰嘛。咁我覺得你睇佢《我沒有敵人》嗰個嘅即係自辯書裏邊咧，我覺得佢已經係決定咗係做一個殉道者嘅。咁所以我覺得佢話我沒有敵人，我甚佢有其實一段好得意嘅，佢講看守所嗰個看守長嘅。 哦， 係啊， 有印象啊， 姓劉嘅。他就話啊，呢個人其實是很有即係好有規矩的人啊，對我哋其實很有禮貌啊等等，即係可以咁講，即係如果你話左膠大愛的極致咧，其實就是我頭先講的呢種殉道的精神嘅。 他就話我要 embrace 即係擁抱嗰啲嘅我自己仇恨我嘅人啊。 係啊，甚至乎佢話要用佢自己嘅死亡係去拯救即係呢個中華民族嘅靈魂。佢會覺得有好多已經係俾共產黨係即係愚昧到， 因為仇恨 不能夠分辨呢個是非嘅。 嗱，我覺得嗰篇嘢之所以感人係咩呢，就係因為其實佢係 not very Chinese，根本就冇乜中國嘅特色喺度，我覺得係一種基督教嘅意思。 有啊，佢有講過，即使佢自己係無神論者，但係佢對基督教信仰某一啲嘅元素，佢係即係接受。 譬如救贖， 係啊， 即係好明顯就係有個救贖嘅精神喺裏邊，即係等於耶穌基督犧牲自己，釘十字架嚟救贖嘛。咁所以我覺得劉曉波去到近呢十年咧，我覺得佢已經有一種嘅。即係你可以講係一種宗教嘅情操，已經唔係一個政治理念嘅宣揚者咁簡單。所以有人話佢係甘地嗰個嘅即係地位咧，我覺得我自己係相當認同。只不過好可惜，甘地面對嘅係一個有文明嘅英國大英帝國。劉曉波面對的是一個冷酷無情的列寧黨國體制，這個就係造成兩者嘅分別嚟。 同埋細良一開始講，即係呢個係俾納粹德國當其時的希特拉政權和即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權有過之而無不及。共產黨在劉曉波身上如何對劉霞、對劉曉波的家人展示出來那種邪惡的程度，其實是超越了當其時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的納粹德國如何對他們的異見者。納粹德國和這個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權呢，在政治學上面呢，是即被理解為是一種的即極權主義，和以前講的專制、獨裁、威權主義，你只是顧你自己的即文化、經濟的生活，如果在政治上面呢你不干預政府的話呢，你可以生活得好。但極權主義伴隨著即上個世紀初當時的科技的演進呢，是全方位地在你的差不多生活的所有部分，意識形態、藝術層面、文化、文明、經濟、政治、表態，所有都在他掌控之內。 這個就是George Orwell 的1984 年。那個時候為什麼叫做 totalitarianism， 即是極權主義，這種出現。 什麼都控制，由 是全方位的，是很 holistic 的樣是。但是今次共產黨對劉曉波展示了給全世界、給香港人看得到，就是他們的邪惡程度是超越了那時候希特拉的。 同埋好簡單， 亦都係早前呢個北韓點樣對一個嘅美國嘅一個嘅大學生嘅話咧，你都睇到，亦都係過之而無不及嘅。點樣係殘害有組織地係去對？ 我話俾你聽啊，共產黨呢個機器咧，你以為佢拆夠啊？我覺得未。你睇到今日沈陽司法部再公開劉曉波嗰個病情，嗰個一到五分鐘嘅紀錄片拍低劉曉波嗰個知道話自己有呢個乙型肝炎嘅病嘅歷史，即係話咧。呢、这、一個呢班咁嘅無良無人性嘅呢班咁嘅黨國官僚系統咧，其實係有組織有計劃地去 wash hand 一路。嗱，而家點解咧？因為中國民運信息中心就話，根本上喺2015年嗰陣時嘅身體檢查，已經發覺劉曉波有異象。而知情嘅人咧，嗰、那個副監獄長咧係被自殺身亡，死咗。係啊。即係當時已經佢嘅身體狀況係有異常嘅狀況，而家究竟嗱佢家族有乙肝等等乜都好，究竟幾時知道係咪一發現已經去到擴散咗嘅 terminal， 即係末期嘅癌症咧？呢個係一個問題，我覺得係嘛？第二個問題就係話佢點樣有計劃地去為咗堵塞呢啲人啊？就已經將劉曉波生前啊，將佢冇嚟冇去，係用到盡嘅啦。我覺得已經係 死咗都係啊。 係啊，而家就劉霞失蹤， 就話劉霞失蹤。而家有啲消息出嚟咧，就話即係要要挟劉霞，用劉霞嘅自由去換取劉霞同意，係好短嘅時間裏邊咧，係立即火化劉曉波。唔單止要火化，嗰啲嘅灰燼都唔俾你留喺身，要散喺海度，毀屍滅跡去到嗰個程度咧，唔會容許任何人喺日後可能喺中國土地上邊有地方，譬如有個墓地係去悼念劉曉波，即係作為一個即係集結力量，又或者係做一啲化驗，到底劉曉波係咪即係身體上面揾到一啲嘅資料，係咪即係有即係一個長時間嘅被毒殺啦、被謀殺啦呢啲咁樣嘅痕跡？你諗下呢個咁樣嘅黨國機器嗰個邪惡嘅程度去做啲乜嘢呢？就係每一分鐘、每一秒、每一日、每一個月都係諗方法地，既係要殘害人民嘅同時嘅話咧，又要毀屍滅跡。 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 抵觸了人類文明的底線，我覺得係，即係我昨天都講過，我話如果中國的崛起是一種這樣的野蠻的定律，森林的定律，有強權沒有真理，全世界對劉曉波執墨，對他臨尾離流之際所受到的遭遇，所謂西方的文明領袖、宗教領袖完全一句都不出聲，包括天主教的教廷都一句都不出聲，我覺得這個是彰顯到一個二十一世紀人類文明崩潰的其中一個徵兆，是 啊， 就是當日張伯倫的衰政政策對希特拉 appeasement policy， 就是引嚟好慘烈嘅後果， 就係慘烈嘅後果，就係呢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嘅出現。係當德國進侵呢個蘇台德地區，當德國併吞呢個嘅捷克，同埋呢個奧地利之後，係仍然繼續討好希特拉，希望簽訂呢個互不侵犯條約，以為咁樣就可以換取到其他國家嘅和平。我覺得而家係有少少呢種咁嘅味道。你睇文翠山好，默克爾好，二十國峰會裏面嗰啲領袖，大家都唔出聲， 甚至 對於劉曉波個名字都唔提啊。 係啊，只係得默克爾係夠勇氣，係當住習近平面係提過嘅啫，係。 其他聲都唔聲。所以我就話呢個 Donald Trump 更加一條撲街之中嘅撲街嚟，仲話劉習近平係好人。所以我就話好多嗰啲海外民運人士支持 Donald Trump 上台，就可以對付共產黨，呢啲人係白痴，我話俾你聽。 唔識 Donald Trump 係一個絕對可以用錢收買嘅人。 同埋唔好忘記，即係中國大陸十三億人口，其實喺地球上嘅五分之一嘅數量，喺地球上面每五個人就有一個係華人。所以當中國大陸呢個一個人道災難或者係文明面對巨大嘅挑戰，係講緊人類社會嘅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所以我哋覺得即係國際社會係有責任去處理呢人道嘅災難。 我諗佢哋係唔明呢個問題，香港人反而係心同感受嘅，即係話今日香港，明日世界。我成日都話唔係明日台灣啊，係今日香港，明日世界。香港因為最先感受到呢種野蠻獨裁、發展至上、利益至上嘅呢種咁樣嘅所謂中國文明啊，現代中國文明嗰種嘅威脅。好啦，你話劉曉波爭取中國民主，中國嘅事、鄰國事務，我哋唔好理。其實我都講咗一個道理，我話劉曉波將自己提升到去一種嘅係對抗黑暗、專制獨裁嘅一個道德。佢話自己係嚿石咁堅硬，就係將自己變咗一嚿石啊嘛。就你搬嚟搬去都搬我唔到噶。最終就係咩咧？係要彰顯你嘅醜惡。如果國際對劉曉波呢件事嘅反應，你諗下，睇喺一個嘅喺外國嘅宗教人權嘅領袖眼中，呢啲政客係一個照妖鏡嚟嘅，一樣係，就係為咗經濟嘅利益，係嘛，去出賣自己嘅文明嘅基礎喎， 選擇 西方嘅文明基礎，係啊，其實就係講緊自由啊、平等啊，呢個就係西方文明嘅基礎嚟噶嘛。我就話呢個唔係中國嘅事務，好多人話：，劉曉波，你唔好理啊，抵你死啦！你為一個咁嘅極權國家嚟去犧牲自己生命係唔值得。我再講一次，中國嘅崛起呢個對全球嘅威脅，等於希特拉喺呢個德國啊，唔係希特拉添啊，普魯士啊，喺呢個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俾斯麥嘅統一，然後一路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世界大戰，呢個就係成個喺呢個1910幾年到呢個1946年。这个世界变局的一个主要的因素。而今日冷战系统结束的话，对未来文明那个的主要的推动和破坏的力量是来自什么呢？来自中国崛起。 是啊，中国大陆现在那个军事向外扩张已经跟邓小平年代那时候讲话韬光养晦永不出头呢，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你看一看，因为一带一路，因为中国大陆是要扩大自己的军事的力量，立即就已经面对要跟这个印度是出现有一个军事冲突了。 不是，很明 显日后南海那里是有其他的一些主权的争议的话，现在就去整这个的 海上的军事力量的扩展。 非洲開始有軍港，有中國的軍港在非洲。這個就是我就是說一帶一路，你看到整個中國輸出他們的個中國模式，向全世界輸出中國模式，即是說越來越多獨裁者會在中共的支持底下鎮壓當地的環保組織，鎮壓當地的人權組織，鎮壓當地的新聞，反政府的批評這個跟中國合作的執政黨的新聞媒體。我就說這個就是全球輸出了這個病毒。所以劉曉波所做的事，你說他不是為中國，其實不是。 那樣東西是阻擋中國模式向全世界輸出、 嗯、 而你這班人為了眼前的利益而選擇沉默 是吧？最終告訴你現在象牙貿易在非洲恢復，參與象牙貿易的就是中國商人， 就是中國商人， 亦都有香港的商人。 BBC 來香港拍陸公衛禁人鏡頭是什麼事、啊、是因為為什麼香港禁制象牙貿易這麼久、 嗯、 反而香港象牙商人的象牙庫存的數目增加、 嗯， 是吗？ 是，即是行为上面和、就是、口头上面讲出来话要做的话是呈相反的方向发展。 这个只是冰山一角，我就是说中国的国企大举进军这个非洲、 嗯、 这个是环境大灾难的开始。嗯、砍伐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南美洲的树林、 嗯、 包括在缅甸开采玉矿、 嗯、 令到那些矿难等于山西的血霉一样，这些都是跟中国那种盲目发展利益至上同埋佢本身嘅政權嗰啲國企係唔受監督有關㗎嘛。 唔單止中國嘅發展經濟盲目發展經濟，令到自己嘅首都北京出現霧霾， 佢全球輸出 自己嘅人民啊，而家係全球輸出呢啲咁樣嘅環境災難。 所以你話劉曉波所做嘅嘢，我成日覺得啲人好荒謬嘅，就係話嗰個唔係淨係中國內政嘅問題嚟嘅，即係話我哋如果希望人類嘅文明係有將來嘅話，中國模式一定要 stop。因为这个是会全球输出，香港首当其冲，如果不是何来一千亿的基建超支呢？我们如果不是中国那种盲目投放基建的影响到香港的话，我告诉你，如果一地两检在未来即刻推行的话，而那个司法管辖权去到车厢里面的话，香港人是不会搭高铁的，这条高铁结果又是大白象。港珠澳大桥根本上现在自驾游，你怎么可能容许大陆的车渣来香港？那些咁嘅司機，嗰啲咁嘅排放黑煙嘅情況，咁嗰條橋起咗咪就嘥氣咯。 大家記住啊，過去嗰六七年，特區政府用喺呢啲大白象基建工程用嘅金額咧，已經佔咗我哋嘅財政儲備嘅五分之一。短短六七年， 你講超額教師嘅問題，你講而家啱啱 DSE 放榜嗰啲。考到大學資格又不過因為學額不足的問題，點解會產生？我話俾你聽，12% 學額去咗大陸人嗰度，每一間大學裏邊12% 係招收緊大陸學生，將個資源擺咗喺招呼大陸學生嗰度。既然佢強國崛起，佢咪去哈佛咯？係 啊， 係咪先？你以為佢哋讀完書之後，嗰啲人會認同香港價值咩？我可以咁寫包單，才不會。呢啲人係用香港做跳板，甚至喺背後插香港嘅。有幾多呢啲嚟香港讀書嘅人？留在香港的人他是認同香港核心價值、 嗯、 大家做個 survey、啊、你說香港可以改變到他們嗎？錯了。劉曉波那代是可以、 嗯、 因為他們1977年經歷過文革十年空白、嗯、是全國沒有了高考、 嗯、 第一次重新再招生、 嗯、 入到大學的時候如饑似渴去吸收西方的思想，去吸收香港的好處、 嗯嗯、 所以他們這一代是知道中國的問題在哪裡、嗯、現在這一代是細細個已經在中國共產黨的民族主義教育洗腦下面成長， 洗曬腦嘅已經。 洗完腦之後，就算他哋香港大學讀政治學啊，我話俾你聽，呢啲人的價值觀啊，都是跟香港不同。我話俾你聽，我亦都接觸過呢啲學生， 他哋好難接受民主制度的好處，反而係處處係去質疑到底是咪嘅咧咁樣係。 陰謀論啦，勾結外國勢力啦，同《環球時報》所講嘅嘢咧，只不過是表達方式冇咁 blunt 啫，因為讀過下書，冇咁柒啫，其實。其實是一模一樣，所以我自己話我自己中華交做咗中華交咁多年都好啦，即係睇到劉曉波呢件事咧，即係你係會死心，我覺得死心嘅意思係話你一係就等共產黨自己滅亡，係啊，即係你如果諗住嘗試去改變佢咧，其實我覺得係呢個係即係。是很困難，我覺得 即完全沒有任何的誘因或者是客觀的觀察，你看得到是可以即有任何自我完善的情況機制 六四 或者是制度誘因在這裡。 六四的時候有個希望在這裡，因為你見到趙紫陽胡耀邦主政的年代，他們知道共產黨自己不足 是 需要面向西方、 嗯、 知識分子是覺得需要西化，包括嗰時何商啊等等呢啲嘅紀錄片， 政治啊、社會文化嘅環境嗰陣時候寬鬆好多嘅， 係咪？而家二十幾年之後，佢覺得我惡曬，根本上我而家係世界嘅霸主。嗱、 嗯， 當然事實上唔係啦，任何嘢乘以中國嘅人口，佢都係總量最大嘅啦。但係你如果計下佢嘅生產率啊，佢嘅人均嘅國民所得，你就知道佢只係一個嘅發展中嘅國家嚟。 仍然是農民佔多數的一個國家， 食字率、啊、 中產階級佔的比例都相當之小、啊、只不過是吹大共產黨餵食中國人食春藥、 嗯、 吃到個個呢精神亢奮，個個覺得自己發發聲 強國， 是的，就是說有朝一日定必馬上封爆血管的，其實這個國家、嗯、所以我就說究竟是不是應該翹馬手等他爆血管先呢即是你問我去到最傷心和最悲哀的時候呢，即是你是會有這樣的反應，我覺得、 嗯、 即是這個是不理性，我是一個情緒的反應的，但是我想到如果中國模式向全球輸出的話，香港人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事、嗯、這個就是我們休息一陣，我們可以回來討論，即是說當他去到全世界去掠奪資源，去侵害別人的文化、 嗯、 別人的自然環境、人民的保育等等的時候，香港人是不是可以將自己所發生的事向告訴別人聽，讓他們去預防，以及跟其他的 NGO 去結盟呢？香港和台灣近這幾年的發展、 嗯、 其實即是民間社會那個是一個，我相信是一個即是 model 來、 嗯、 以及是共產黨會最即是督到他最痛的地方來、嗯、其實我們休息一陣先。 好， 喂，你平時吃不吃咖喱飯的呢？ 哎，我成日都吃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吃，有乜好呢？ 哦，樸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道用咩整嘅呢？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爛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